无耻啊！ 方瑞在被陷阱扣捉现行后立即开口大叫着，他是真的愤怒到需要如此宣泄了吗？当然不是，他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是绝对跑不了的，但是又坚决不能让星星这样轻易占到便宜。大喊大叫其实是想让那边的烟雨、黄蜂两家工会听到，让他们及时防备起星星来。 叫吧，使劲叫吧，你就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到的。 叶修说着，再配上一个奸笑的表情。方瑞转视角朝那端一看，是啊，有什么用呢？距离太远了，那边又是激战中，各种音效的掩盖，他的声音哪里还传得过去？ 速度杀！ 叶修一声令下，他的军魔校抢先出手，一个背摔将方瑞的诡异神迷彻底折进了阴暗的角落。星星其他四人哪里还会对他半点客气，各种攻击狂轰乱炸。方瑞一看围歼猛击，这些家伙还专门弃用了那些光影生效太过惊人璀璨的技能，悄无声息的就要将他闷死在这儿了。方瑞不甘呢，可是又能怎样？他本事再大再猥琐大师，此时被五人团团挤在角落，也实在没能耐脱身了。诡异神迷倒下，至此呼啸战队全军覆没。呼啸战队打到的那枚碎片果然是在诡异神迷身上，方瑞千辛万苦的猥琐好容易才脱了身，结果却便宜了星星。方瑞摇头叹息，从座位上站起，疏松了一下筋骨，偏头是一瞅，就见赵玉哲还在那儿时不时的拿眼角余光瞥他一眼。方瑞无奈苦笑了一下，他也是打拼多年的老选手了，刘浩看出来的那些问题他本人知道得更清楚。唐浩加入呼啸以后，呼啸战队看起来战力大为提升，上赛季直接冲进了四强，可是对于方瑞自身而言，他的能力在这支战队中却被压缩了。他的猥琐流和唐浩的风格几乎毫无切合点，和新起来的赵玉哲也是这样。呼啸战队越来越让他感到陌生，上个赛季他们就这样走过来了，但是问题已经很显然，方瑞感受到了，唐浩、赵玉哲也感受到了，俱乐部的头头脑脑们会看不出吗？想想林静言当初被俱乐部劝退时的情景，方瑞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再看到唐浩和赵玉哲对自己如此清晰的不满，方瑞更觉得自己离开的脚步正在加快。唐浩是呼啸现在的核心，赵玉哲则是被看好的未来重点培养对象，这样的角逐自己毫无胜算。或者退让去迎合呼啸新的风格？很遗憾，方瑞猥琐了这么多年，打法意识早已经根深蒂固，这种时候让他跟着唐浩、赵玉哲这些小年轻去热血，他办不到，他的职业也不太适合。看来真是到时候了。看到训练室中唐浩起身，赵玉哲起身，跟着众选手们一个接一个的开始回去休息，方瑞扬起脖子望着天花板。对于他们这些拼搏在游戏世界的选手来说，这就是他们最常见的天空了，灯光就是星光，看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但是现在看来真的要换片天了。走一步看一步吧。方瑞关掉了电脑，最后一个离开训练室时不忘关掉所有的灯光和电源。呼啸退出，但百鬼巢穴里的战斗还在继续。星星此时拿到了两个碎片，而且在两家工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坐等一边，形势不可谓不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耐心，耐心地等着那两家战个头破血流。这不是以杀死对手全员为目的的比赛，在这场对决中目的只有一个，碎片。 碎片只可能在对阵中的某一个角色身上，所以这场对决中全攻全守这样的战术采用的比较少，双方都是瞅准一个目标穷追猛打，干掉一个看有没有碎片，抢到那就可以收工了，没有那就重复以上过程。叶修希望双方都把碎片保护得好一些，这样才能将角色一个一个地消耗掉，同时他也在仔细观察着对方战斗时的举动，以此推断双方的碎片各自是藏在哪个角色身上。 有发现吗？ 苏慕成也在观察，一边问着。 黄蜂战队看不出太多特别的地方，对治疗的保护也是必然要执行的，也可能就在治疗身上，正好双重保护， 叶修说。 所以燕雨目前集火重点也是温柔天使， 苏慕成说道。温柔天使就是黄蜂守护天使的角色姓名，作为一个治疗，这样一个甜腻可人的名字是比较常见的。这角色也确实是个女角色，以前也曾经有个女主人，但是现在她的主人换了，任俊池，纯爷们一个，角色温柔天使，只看这两个名字的冲突，这位选手的心理素质就已经不用太多强调了。 是这样，不过烟雨这边就更难判断，四个远程都有距离上的安全感，李华的忍者灵活多变，精通各种脱身技巧，放在哪一个角色身上都不会太意外。以你对楚云秀的了解，判断一下他会放在哪个人身上。 叶修说。 就是看起来每个人都可以， 苏慕成说。 好吧， 叶修无奈，眼下的形势可不算太好， 得盯紧一点，万一黄蜂就在温柔天使身上，而他被烟雨抢先爆掉的话。 叶修说着，这是他们这些渔翁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儿。他们需要两败俱伤，而只爆一人就收工，无疑是便宜最小的局面。 脚步声， 结果这时唐柔忽然说， 哪边？ 叶修一怔，不过知道唐柔在声音方面可能有过专业训练，听声的敏锐和准确都非同一般，连忙问道。 来路这边吧， 唐柔说。 我咋没听到啊？ 包子还在疑惑，一边把他的包子入侵趴到地上，转动视角，耳朵贴地了。这似乎是传说中的听地法，包子看来也是有点学问的，但是荣耀中有这种设定吗？至少号称荣耀教科书的叶修在包子的举动面前露出了白痴一样的表情。 从我们的来路， 唐柔说。 是霸图， 叶修说。除了霸图没有别的可能了。这下星心被夹在正当中了，一边是两家工会的激战，一边是赶过来的霸图，他们完全没有别的出路，而他们此时的藏身处倒是可以不被那边激战的两家发现。至于想说躲过路过的霸图，除非霸图的五人目不斜视到超凡脱俗的地步。 准备战斗， 叶修无奈了，身后又来了黄雀，这可真有点不走运。这个时候是两头两家工会各自对决呢，还是干脆把四家工会引到一起大混战呢？叶修略一犹豫，很快就打消了前一念头。四家互殴，这样的混乱局面对于没有治疗的队伍较为不利，再加上星星的唐柔三人经验怎么也无法和几支战队的选手相比，这种混乱的节奏他们应对起来也会更加艰苦。还是两边各决胜负吧，叶修想着，已经率领四人走出了角落，不退反进是想让他们这边即将开始的战斗不要让那边两家发觉了。脚步声越来越清晰，霸图五个角色的身影终于出现在通道的前方。 不要轻举妄动啊，注意我的指示， 叶修在频道里说。霸图的这老几位和叶修之间可以说毫无秘密可见，相互之间的了解极深，互相想出玩出兵那都是极困难的，没有出奇制胜的手段， 只走正路对决，星心对霸图那实在是嫩太多了，于是一个圈兜回去，叶修还是得找点花招出来才行。霸图五人在看到星星五人的一瞬也立即停止了，双方互相都已经辨认清楚。星星就听到对面有人说着， 怎么又是你们同上？ 这话刚说完，叶修就听到一声爆炸的声音。他知道那边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他不想让霸图战队发觉，所以特意率众过来迎接了一把。这里本该是听不到那边战斗声音的，但是这一声爆炸，那边的战斗在移动了吗？叶修听到了这一声，霸图的人当然也听到了。 闪光弹的声音，谁在那边？ 张家乐立即表现出了他非凡的弹药专家素质。 黄蜂吧。 张新杰也立即做出判断。闪光弹，弹药专家技能，进入百鬼巢穴的25个角色中，弹药专家只有两个，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和沈万和的闪存。 在和谁打？ 张家乐问。 烟雨。 甚为密集的子弹声给了他们答案，只有烟雨战队是带了三个神枪手。 这两家怎么会打到这边来了？ 叶修脑中此时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只是一瞬间他就已经意识到了，是方瑞。那家伙真是损人不利己，这货一定是给那两家发了消息了，告诉他们星星的人在这边候着呢。大家这次用的都是职业角色，互相之间加过好友一点也不稀奇，所以这两家假模假式的打着，或是制造什么圈套引星星上钩，或是麻痹星星后突然七进合力把星星解决，总之绝不可能让星星占到渔翁之利。不愧是猥琐大师，好悬，连自己都引导。发个消息多么简单平凡一件事，但星星几人偏偏就进入了一种遗忘这一点的节奏。好在霸图来了，让他们有了新的调整，否则结果真不知会是何样了。